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 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锋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、 Anthony、 阿龙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。嗱，琴日就七日啦，咁啊土伯啊，即系你顶住咁大热天时，即系你走去咁样企法，其实同旧年就好唔一样嘅。旧年就落狗屎，即系今年咧就晒太阳。仲要晒咁 Q 毒嘅太阳， 所以咧我见到咧、啊、我呢个拍档咧，华人民主书院啊、嗯、郑宇石教授，我见到佢今日惨，大佬佢话大我十年，啊、哇我成散晒冚家拎， 啊、 即系全晚都散晒，今日咧。昨晚又沖完涼，今日又再沖涼咧，都發覺個身咧依然係興嘅。 我見你仲好精神喎、啊，而家 個問題就係在於咩咧？因為我醒目啊，我著件長袖嘅白衫、啊。如果你著件長袖嘅黑衫咧，你係仲使，好似火炭。 唔係就係吸熱啊嘛。 我白衫好啲咋、 啊？ 我已經沖咗兩次涼啦。 啊， 嗯， 先至可以咧係頂得住。嗱、所以咧，我覺得即係啲人事後仲喺度責怪嗰啲參與者啊，甚至乎係主要係參呢、這個領導者嗰啲咧，其實係唔 fair 嘅。 嗯，咁當然今年係少咗好多人啦，即係其實係 expected 啦，係嘛？ 唔係佢話去到48,000呢個，我真係覺得比預期多喎。 我啊，如果你問心，我出門口嗰一刻啊，都諗過，即係閃嗰一刻咧，人咧有時會做天使，有時會做魔鬼噶嘛。 嚇！ 喂，咁熱，唉，如果唔係華文，即係會擺個檔喺度。我唔使去啦，系嘛？要多我一个，多我一个唔多少，我唔少。 休息一年咯。 唔系我问啦，嗱 ，Anthony 冇去啦，龙你都冇去啦。 唔系我全程睇住呢个 Now 嘅直播去。 屌，你咪睇 Now 嘅直播。 我喺度噶。 你喺边度先？ 吓？我喺边度？ 你喺 office 啊嘛，系嘛？ 梗唔系啦，我由大公报开始行噶，你真系啊。 唔系咯，你咁大只，咁年青力壮，都喺大公报开始行，你都唔入维园，随时数唔到你啦。 咁啊，即係其實嗱，個數就其實大家都，我覺得比預期多啦。即係如果真係去到48,000嘅話， 係好簡單嘅啫、啊。你問我就係將48,000加差佬條20,000就隨意就啱㗎啦。即係話30,000松啲。不過你問我，我嘅觀感咧，我都覺得冇咁多嘅。咁但係你想點咧？你可以點咧？即系你左赖右赖咁，仲有咩意思咧？系咪？ 唔系，其实好多人赖嘅，就譬如好似话而家嗰个叫做系嗰个焦点唔清晰啊，即系或者个主题唔清晰啊，咁然之后就 戆居嘅，从来七一游行啊，你背一两次嗰、那个主题听下 啊， 除咗环政烟民你记得之外， 系 仲有咩啊？ 旧年689下台 咯，或者曾荫权落台啦，或者董建华下台啦， 咁你起码都有个。即係主題喺度噶嘛，你係會諗到噶嘛，大家有個最大公因數喺度噶嘛。 十個有九個去嘅人，都唔會因為主辦單位 set 咩題目去七一嘅。六四我唔敢講，七一一定唔係。因為點解咧？大家都有各自嘅訴求啊。而嗰日係重要嘅。就係、是、七一啊嘛。香港回歸啊嘛。其實。From day one 呢個反共嘅表現啦、 啊，其實事前呢亦都有啲人有啲團體咧，我唔知係咪商學啦，咁佢就話其實我諗學民思潮可能係啦，即係話修改基本法啊嘛，即係或者修憲啊嘛，咁呢個係佢哋提出嗰、那個方向嚟嘅，比較激啲。 民進都有啊， 係，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去到一個公因數嘅時候，你有好多唔同泛民啦、啊， 多餘嘅我聽。真係多餘，我昨晚都聽到呢一個 message， 點解咁少人就因為你攞咗修改基本法呢樣嘢？ 嗱，雖然唔係佢係唔 endorse 啊，佢意思係話， 我梗係知啦，即係話有好多嘅群眾唔覺得需要修改基本法啊嘛，係多餘啊，俾你聽。調翻轉頭講，就算你唔用呢樣嘢啊，啲人就會話，因為你唔修改基本法，我唔差去噶啦，都揾藉口。從來西遊行嘅本質就係一個嘉年華會，所謂嘉年華會唔係一個貶義啊，唔係話玩嗰種啊，而係各自有咩訴求，大家拎出嚟，話俾呢個社會聽，話俾勞共聽，問題未解決啊嘛。尋日你有冇行過咧？

你告诉他我不是这样。 而且犬儒咯，即是其实他是叫做是等你班有鬼打鬼打鬼咯，即是等于是。 你输了的时候你找东西来赖的嘛。即原你嗰班大學生，咪揾個領導嚟賴，咪賴學聯咯。 喂，不如我哋聽下林日曦點樣賴啊？呢、這個一百户嘅林日曦，咁嗱，人遊行人數大啲咧，唔係致命嘅問題。最令人失望咧，就係主辦方同埋政客咧都唔肯面對現實。咁啊，將人少咧就歸咎於天氣熱啊，咩政改被否決啊，嚇、啊、咩今年又乜乜冇乜議題啊？喂，咁嘅藉口，喂，同阿六八九嘅土地問題冇分別啦，即係賴土地，即係賴地硬。退聯又係咁，七一。就是咁，一唔係咧就話有鬼嚇，賴咧賴緊有人搞事啦。泛民為咗撈嗰啲所謂中間派嘅選民咧，就將原本喺船上面同船嘅人咧，就逐一推落海。咁回頭一看咧，就人數少啦。咁咧，咁佢又變得自我感覺良好，又唔去修動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仲聲稱啊破船可以駛向終點添。我唔恨佢哋啊，我只係為佢哋長期離地感到悲哀啫，嚇。 林日曦呢個係咩咩人咩友嚟㗎？ 一百毛 一創辦，即係佢出本雜誌。 咁佢亦都最近搞個無記電視啦，搞得好成功啦，啊！咁啊其實佢出咗呢個 status 之後咧，咁有個專業叫做等埋發叔嘅專業啦，我覺得寫得幾好嘅。咁佢就話：喂，你喺度 話俾你聽啦，而家呢場運動嘅失敗咧，就多咗呢啲咁嘅友。因為點解咧？其實佢成段説話，你真係聽落去，表面上聽落去咧，好似冇乜問題咁嘅。 嗯。 但係咧，其實佢入邊咧係結構上邊咧已經係自相矛盾、自打嘴巴。第一，你點會 rely on 嗰啲政客噶？你點會 rely on 嘅主辦者噶？如果你用呢一套思維咧，你從你一開始嗰一刻啊，即係你嘅前設已經錯撚曬啦。搞運動係咁嘅咩？ 咪一句説話啦。 有大台嘅咩？ 咪一句説話 KO 佢，即係佢賴泛民賴地硬，即係你話泛民賴地硬，或者賴民陣賴地硬，其實你而家做嗰個行為，咪又喺度賴。 不過你唔衰，你唔係講緊啲客觀環境嚟剖析我哋下一次嘅運動究竟應該點樣做法，你係攞人嚟賴。 嗯， 你唔係攞件事啊。你話天氣嗰樣係鳩，咁頭先我講咗我係鳩嘅，我覺得係咪啊？咪鳩咯。 但係咁講喎，即係 喂，其實如果我係主辦單位，我係發言人嘅話， 嗯， 其實我哋係要檢討， 嗯， 但係要話俾香港人聽，唔係睇到有希望先去堅持嘅，大佬。喂，呢個咪順手教訓下啲群眾咯，即係你講嚟講得感性啲啦，大佬。 唔係咁佢嘅， 你而家如果你用林日曦嗰個講法嘅話，其實佢嘅前設就係話。嗱，有咩事咧就揾人嚟做領導噶啦，賴噶啦，咁邊個嚟做領導啊？哥， 即係佢， 你一百毛嚟做領導啊？嗱，我跟你， 啊、 你多唔多過四萬八啦？唔好話四萬八，你多唔多過三萬？你賣書又多過三萬屌，隨時，你同共產黨抗爭係咪可以多過三萬？ 嗯， 咁你咪否釋嗰啲理由咯？唔係佢部分係啱㗎，因為佢似是而非啊。例如你講天氣嗰啲係戇居嘅。 嗯， 系咪群众系未去到嗰个临界点，系因为热到扑街都好，落雨落到狗屎都好，我都死出嚟啊嘛！因为你一开始嘅时候，成个 message 唔清楚嘛，包括我哋自己都代咗个陷阱，唉、小人啦、啊，唉、输咗啦咁样，系嘛？啲群众都要唞下咁样，我哋诸如此类系揾紧呢啲托词啊，揾紧呢啲藉口，为自己唔去开脱啊嘛， 嗯， 咁咪扑街咯。 嗯， 但如果你试谂下我头先个讲法， 系 我哋输完，我依然有咁多人嘅话，共产党唔惊你。 唔系你输完， 一定惊你啦。 你输完，你依然有咁多人。首先一样嘢，你真系有一个确切嘅主题去凝聚一班人啊嘛。第二样嘢就系讲紧，喂，你仍然系要输人唔输阵啊嘛。 我觉得主题从来系七一里边咧，唔系最关键。我向而家呢一个嘅中共政府 say no， 嗯， 啊呢个已经主题咯 ，much better 系咪？ 够啦， 系咯 ，much better， 系啊。 咁但系嗰啲系技术因素啫嘛， 嗯， 嗰啲系技术嚟嘅啫嘛，即系话如果我哋去到今时今刻经历过雨伞运动之后，依然系停留喺。以前嘅階段， 其實 冇 進 步 過 啊， 冇進步過。因為其實你以前 我所有講法嘅悲哀 係 呢樣嘢。 你以前就係賴領袖啊嘛，咁但係問題就係 今日都仲 係 賴緊領袖啊。 唔係咯，更何況佢哋唔係領袖添，泛民唔係即係呢個民陣幾時認過自己領袖啫？